何峰心里却闷了一团火，一团压抑了九年的火。罗林叔转过身去，处了片刻，挺直腰杆往外走去。何峰实在不明白，何长辉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个女人念念不忘，真的瞎了眼。他好想咆哮呐喊，将这沉淀九年的脏水抽出去。可他知道一旦说出来，等待自己的是什么。罗林叔走出审讯室大门，刚转入走廊，听到背后铿锵有力的嘶吼。 老子是中国人，何来叛国？ 谢志一天没吃东西，藤田青也亲自端食物进来，坐到他旁边，举着碗杵在他面前。 吃。 谢池抱腿坐着，一动不动，脸朝着窗，不看他一眼。 你怕我下药打掉你的孩子，我可以强制弄死他，不需要使用那么下作的手段。你不肯堕胎，我是不会伤害你的。 他见谢池丝毫不为所动，心疼他长时间不进食，只能好言哄着。 你好好吃饭，你的那群同党我可以放一个。 谢池抬脸看他。 就先放了那个重伤的女人，我看她有些眼熟，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她再不接受医治，伤口严重感染，活不了多久。没有下药，放心。哎，慢点喝，还有你喜欢的点心。 藤田青也夹起一小块酥饼到他嘴边，谢池直接用手拿过来吃。藤田青也瞧着开心，满意地说： 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，我去给你买。 好了，放人。 别急啊，来，你亲我一下，我再放一个。干嘛？怕我说话不算话？婉之，我说到做到，以后也不会再去抓他们，好吗？ 你没说起呢，亲亲忙也算吗？ 好。把两个女人放了，那个小孩子也放了，送他们回家。那这个是作为给你的奖励，你一直听话乖乖陪在我身边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。 那小池， 除了他，别让他破坏这个美好的夜晚。 谢池挣脱开他，继续抱膝坐着。 你不用做出这种防卫的姿势，我说过不会伤害你的。 藤田青也掏出钥匙解开他的绞锁。 牢里还关着三个，你想救他们吗？ 又要我做什么？ 今晚陪我一起睡觉。 不可能。 啊，只是睡觉，我在这边，你在那边，我只是想多看你一会儿。你不放心的话，可以把这个放枕下。 藤田青也留在了谢池的房里，他安分躺在床的另一边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背影，直到后半夜，他忽然靠过来，想要搂住他的腰。一个疯子躺在身边，谢池无法入眠，稍有动静，他立马就要起身。藤田青也重重地扣住他，谢池手伸向枕下摸枪。 别动，让我抱会儿。 再放一个人。 好。 谢池不再挣扎，任他搂着。藤田青也将脸轻轻靠在他的头发上。 我可以让你留下孩子，不过要跟我姓。 你做梦？ 睡吧，我要做梦了。 天微亮，藤田青野就前去地牢照看和风，他一夜未眠，眼圈发黑，人瞧着蔫蔫的。他带了早点来，两袋生煎，还冒着热气。和风一直被铁链吊着双手站着，此刻的手腕已经被磨得血肉模糊。藤田青野取出一个生煎，杵到和风嘴边。 一直没给你吃东西，很饿了吧？ 和风闭着眼，纹丝不动。藤田青野缩回手，自己吃下。 在饿死之前，你可能就已经被我给打死了，所以绝食毫无意义。婉之是个裁缝，他为你做过衣服吗？ 他咽下食物，走到桌边，将手擦干净，看到桌上一排银针，和风一字不应。藤田青也回头看他，随手捏出一根，朝他走过去。 昨天晚上我们睡在一起了，他的身上真香。 和风腮帮子绷紧一下，缓缓睁开眼。